第十二课，你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？对话一， 安童，你计划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？ 五年。 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？ 我先在语言中心念一年，再念四年大学，所以需要五年。 这得花不少钱。 对，不过我有奖学金，要是成绩不好就没奖学金了。你呢？ 我的学费是公司替我付的。 你打算学多久呢？ 大概两年，是公司决定的。 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到这么好的公司上班。 我又要上班，又要念书，真的很累。 我们一起加油吧。